接发昏。优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七点钟冷笑话，你准备笑笑笑了吗？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小彤，我问你，我们八个 MC 里面，你觉得谁最自私的？ 吓到我，直接噎到口水，是怎样？ 你为什么要咳嗽？怎样？你心目中是不是有一个答案了？突然爆出来了。 其实我们在讲这个话题讨论之前，还是没有讲会问我这个问题的。谁最自私啊？啊， 考试一下，谁最自私？在你心目中 ，Broccoli， 他做过什么事情呢？ 你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 Broccoli 不在？我敢得罪他？ 他不是在吗？不是真的有做什么事情才会觉得他自私的呗？ 其实真的没有嘞，我跟他。可认识想没有啦，真的没有啦， 因为你跟他完全一点回忆都没有，你跟他相处也一点点， 有过合作，还是会准时会跟我讨论东西，也不会讲丢我一个人做事情啊。 哎呦，在你心目中真的那么好的咩？这样 top two 咧， top two 的自私， 你是怎样？你问我讲一个，你讲一个，莹莹你讲一个，一人讲一个。 我没有嘞，我都觉得大家都不错 了。你看总是什么挖坑给了我呢？他自己就发了一张好人卡。 OK OK， 没关系，我们不要讲这个话题了，我讲一讲这个冷笑话。你知道哦，自私的人啊，都会开什么店吗？ 自私啊， 对， 冷笑话 是。冷笑话， 自助餐厅吗？ 为什么自助？因为有自这个字嘛。 就是你全部东西都自己来啊，你就、uh-huh. 你拿的东西也不用跟人家抢，人家也不会跟你抢，就都是我的东西、uh-huh. 啊。我自己夹我要的菜，我自己下菜，我自己去给钱， uh-huh. 就全部东西都自己来。 哇，你自己给钱的、啊，可以给买我的钱吗？下一次 ，For example， 自助餐啊，答案不是。 哈， 不是自助餐， 自私的人呐、啊！自私人是什么？自私，我要学 broccoli 的招，自私，哦、oh, ，my cheese， 自私，是吧 ？my cheese 的人， 哎，是不是 cheese 这个答案？我回来告诉你正确的答案呗，你可以想一想，让他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听过的歌曲来自中国的 Seven。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七点钟小小笑，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 ，7:10 PM now， 要分享 cold joke for you。第一个就是自私的人都会开什么店呢？刚刚小童猜，自助餐，因为我们拿的东西都是自己、拿自己的食物， 对， 拿自己的分量， 就也不需要跟人家 share， 我自己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就 好。但是不是？然后你第二个猜测是 cheese， 因为自私，你读快点，知识，卖 cheese， 那应该是有知识，就是有知识型的人呐、啊，也是可以啊，知识，我有知识吗？ 但是要开店哎、 欸，啊，他开店， 开书店啊，书店，不顾， 开学校， 学校，你怎样？你是被 broccoli 的那个 LA 的枪带走，啊、学校， 酸妞，但是我跟你说，不是 cheese。起司店 ，no， 一定是一个很难让人猜透的人。 对呀、啊，肯定啊，冷笑话肯定要给你猜不透哦。 所以跟他一起的人有点辛苦， uh-huh. 因为我们要猜不透他。 这么你的， 人家是女人心海底针， 为什么 他根本不是海底针？ 刚刚那个语气很像要撩我的感觉。 我气爆你 吗？OK， 我给你 tips， 它是跟英文有关的， 跟英文 OK， 自私的英文是什么？让我想一下。 哎呦，哎，很明显了。 哦。 答案是什么？ Selfish， 卖鱼店，吃了。所以自私的人呢，都会开什么店呢？是鱼店。Selfish 啊，他们是卖鱼的。 其实这个问题我完全不会浪到去要说可能别的语言。 为什么呢？ 就我就觉得他只是自私，可能去想一个梗， uh-huh. 因为他是跟。 语言有关，通常冷笑话都是跟语言有关的。但是想在这里跟大家说，不是卖鱼的都是自私的，这只是冷笑话，不要当真就好了。 对， 现在我也不自私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们，如果你想要把你的品牌呢更上一层楼的话，邀请你加入一场星光熠熠的市场营销分享会啊 ，SME Vaganza， 分别有两天，7月2号呢将会在槟城的 Light Hotel， 7月16号呢就会在这个。 Roll for Opera Hotel Soft Key 啦。 当然现场有其他 DJ 会到场和你分享 Astro Audio 如何让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马上到 astromedia.com.my 报名，只限已经注册的大码中小企业，位置有限，先到先得哦， 赶快报名呗，守住 Go Trend Be On Trend。Go Trend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杜的《四点的海棠花未眠》。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第二个冷笑话，笑笑笑。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刚才分享的是自私的人都开什么店，答案是 fish， 因为笑 fish 嘛，对不对？讲完自私之后呢，我们讲一个诚实的啊，姓什么的人啊最诚实？ 来，姓什么？ 对，姓什么？ 姓陈。 为什么是姓陈？ 因为诚实。 陈，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呢？ 这样啊， 你刚刚不是很自信的说跟我那、讲那个姓的吗？ 姓何 啊？为什么？ 因为我姓何。 你确定你没有讲过片花对父母、啊？ 有啦，我是善意的谎言嘛。 善意，比如说怎样善意的谎言呢？ 比如说 刚刚你就说了，说 broccoli 很好，他哪里好了？说 broccoli 没有自私，他 broccoli 听到 了 吗？我知道你在 LA， 但是你可以打开 show app 听回去。你的 partner， 你看他， 感觉我都埋怨了。 姓何有可能我突然想到谐音梗啊 ，H O N E S T， 英文诚实 ，honest，honest，honest，OK， 姓何， 姓何啦 ，honest， 何，我叫何，何 ，honest， 不是，姓什么 ？J， 他名字开头吗？ 啊 ，J 有什么姓是 J 啊 ？J 超， 姓 J， 你懂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马来文是 JUJUR， 啾啾，所以 J 超是很诚实的一个男人。 他诚实啊，出了很多歌，很好听。 出很多歌就是代表诚实的意思。 我现在想要浪一下嘛。 OK， 你过关。但是不是 J， 不是 JUJU 啊？啊，这是什么？我想一下啊， 想一下。想到没有？ 他跟什么有关？你给我一点 hint， 你给我一点 hint。 他跟名句有关。 名句啊， 对， 是成语间是名句 啊，对。 名句是名句精华吗？ 不是名句精华。 轻舟已过万重山。 不是，这个名句呢是大家都有用过的。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大家就会这样赞你了啊！你可以想一想，回来告诉我 好 你的想法吧。守着 Go Trend Be On Trend。Go Trend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小鬼的《你是我向流星许愿的原因》。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笑笑笑。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小彤应该也是向流星许愿了，现在希望他猜到这个冷笑话，是不是？ 真的。现在我的心情就是，到底是什么答案？ 对，姓 什么的人？不过我刚刚呢，又想多一个了。 来，姓什么的人最诚实？啊哈，石，为什么？ 因为我姓石，知彼没有啦， 我姓石， 因为他的人实话实说啊。 哦，可以哦。 我觉得你也不会这么实话实说，也是一个 成语来的嘞。我是说跟名句有关的嘞， 难呢，名句精华。 Okay, 当这个人做了那些事情，都是大家都觉得他很诚实的。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去赞扬这个人呢？ 它是一个赞美啊， 它是一个赞美的名句来的， 诚实的名句啊。 啊哈啊哈。 哇，你每次说那种很有文化的东西哦，让我没有文化的就 excuse me， 这什么？ 这个姓蛮出名的 哦，这个姓很出名， 他有时候又可以相信哦，有时候又不可以相信了的哦，更模糊了。 哇，如果有那个 reaction 哦，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样子是 更模糊去了哈。又可以信又不可以信，到底怎样哦？这个人 没有 hint 了咩？就那个 hint 就是名句啊。 OK， 他是我们 X 同事， 赖，值得信赖。 对了，答案是信赖，因为他值得信赖。You know that。 讲 X 同事，我在 OK， 我要给到那么的。多 hint 你才猜得到的， 它怎么是名句呢？ 它是名句啊，算是就是你 值 得信赖。对啊，你值得 信 赖啊。 OK， 完全 很好笑的梗了，对不对？ 对。 那现在你要相信我，因为现在我要推荐你一部很好看、很好看的实境剧情生存挑战真人秀啊，就是《全员加速中2025》啊，也就是 Astro 本周 Highlight 推荐给你的啦。现在呢，从 On Demand 或者是 Astro Go Apps 呢，就可以率先点播《全员加速中2025》啦。7月10号起呢，每逢星期一和二晚上的9:30呢，就可以透过频道308播出咯。手就过炫 Beyond Trend， 过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 Rise 的 Boom Boom Bass。Rise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8月16号傍晚的5点钟呢，地点会是 Idea Life KL 啦。想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但是跟大家说 ，PS2、PS3 还有 PS4 还有 PS5 呢，已经 sold out 了，所以赶快去购买呗。 Hello 你好，我是小童。 哎，小童有没有想过如何？你应该没有这个烦恼吧？瘦脸有吗？ 哎，也有的，我也有。 你的脸蛮尖，那个双下巴不一样哦。 也没有啊，可能是我的脸，我是那种头小身大的人。 头小身大，你跟我一样哦， 就是，因为头比较小个，所以会看到你的身体好像比较大一点点。嗯， 所以你跟我 这个也是变相的一种困扰吧？ 没有，你看我的脸跟你的脸分边。我的脸是比较圆，我的是比较圆的，我真的是圆形呢。你还有一点椭圆， 嗯啊。哎，用这句话，你看到吗，男生们？如果女生这样子提问你的时候，你就一句话，因为你很可爱， 可爱， 对方就招架不住了。 然后他就会说，所以你承认我打直啦，所以你承认我的脸很圆呢。 男禅女友上线。 但是现在有教你一个方法，如果你想瘦脸的话，不妨看看这个 Kelly 的影片啊，最新一集《不信你美不起来》已经上线了。到底要如何瘦脸呢？我们来听看看呗。 如果今天你们想要一秒瘦脸，让自己的面部更加的流畅，一定要马上看下去哦。今天呢，就来分享我私藏的一些眼镜，由衷的打造韩系风格穿搭呢，只是一副眼镜之差。首先呢，就是今年非常流行的这个波波复古小圆框啦，因为圆框呢就有减龄啊、幼态。这个效果呈现出来，你看一戴上去哦，哇，你立马就是那种人家会觉得你是不是考4.0的 student， 你是不是 straight A 的 student。 然后他在我的社交平台出镜率非常的高，这个根本就是我的 MVP 来的。而且有时候呢，我拍照不会直接这样戴，我就把它放下来就这样。 哇，真的是有差别的嘞，戴一个眼镜可以影响那么大的面。 对，如果你想要脸看起来小一点哦，其实用比较大一点眼镜，就是好像方框啊、圆框，会让你的整个视觉效果看起来更纤瘦一 点。 是因为你那个 object 比较大个了嘛，所以你的那个脸就一定会缩小了一点的了。 对，而且我觉得眼镜真的是很方便，如果是你在素颜的时候不想化妆，你戴个眼镜就整个人看起来好像，哎，又还好又还好的感觉。 但是对于油皮的皮肤来说，真的是一个麻烦来的，因为如果他出油的话，他就那个眼睛就一直跌，一直跌。 哦，真的吗？真的 吗？因为 我是干皮，我是干皮， 油皮，这个是很大的困扰， 就是会一直滑下来，很辛苦。 对， 那你头这里贴一个那种刮衣夹啦，然后眼睛这样勾着。 哇，你很幽默一下呢。大家想要观看到这个完整版的影片的话，勾炫不信你美不起来，赶快去到勾炫的 IG 或者是 Kelly 的 IG 呢，就可以观看到喽。守着勾炫 Beyond Trend。